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94集。小媳妇一样的迟志涵把肿眼泡撑开一条缝。 我不陪着你会被你姐扣工资的，你老婆特别缺钱。 齐成抬头看脸监控，对面仍然人来人往的调整各种仪器摄像头，离记者会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 你打算以后一直用这个借口堵我？ 被齐宁扣工资已经快要变成迟志涵懒得想理由时用的万能借口，他想问很久了。迟志涵直起腰， 说起这个问题我也有点担心，我们真结婚了，我还是继续做你的私厨吗？还是像以前一样做私厨外卖，偶尔被人包个一两周？ 赚自己家老公的钱总是前门出后门进的感觉，更何况齐成真的把他们之间所有的财产都签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包括他的债。迟志涵微微蹙起眉头。 做私厨外卖的话，我白天可能都会不在家啊，而且被人包走，你可能会有一两周的时间看不到我。 齐成抿嘴，他现在最听不得的一句话就是看不到迟志涵，几乎到了厌恶的地步。而且什么叫做被人包走啊？ 只是开发菜谱录视频呢。 齐成也跟着蹙着眉头想。迟志涵白了他一眼，从肿眼泡的缝隙中做出这样的事，其实难度挺高。 会饿死。微博给我的提成很少，开发菜谱的成本又高，而且这件事你们帮不了我什么忙。提高提成或者开发出菜谱的成本的话，就又变成自家人赚自家人的钱了，总是有点不甘心。算了，我再想想。 齐成拍拍迟志涵的头， 除了被人包走几个星期，其他的都行。私厨外卖可以到对面做，你不做饭我吃什么？ 总觉得齐成好了之后理所当然了很多。迟志涵抱住齐成的腿点点头，打了个哈欠。 睡会儿吧，记者会就一个小时，开完我叫你。 齐成到底还是心疼他哭了一个晚上。迟志涵抓住齐成的右手十指紧扣，不想抬起自己的猪头脸破坏气氛，挠了挠他的手心。 监测仪我一直在哈，不爽了我帮你拔电源。 好。 齐成眼弯弯的笑了，拉过放在躺椅上的毯子盖住迟志涵的半边身体， 敷衍贴贴着。 齐成拍拍迟志涵的脸，看他皱着眉头呲牙咧嘴的把冰凉的眼贴套上，嘟囔了一句，枕着他的腿闭眼休息。齐成低着头，耳边的耳麦开始倒数的时候，他正帮迟志涵把碎发捋顺，因为太过眷恋脸颊柔软的触感愣了下神。结果记者会召开的第一个画面就是程乙兼职齐家二少柔情似水的抬头对着镜头眨了眨眼睛，因为突然所以贴得很近，近到可以看到他长而卷翘的眼睫毛以及淡色的琥珀色眼瞳。部分女记者红了脸，直播平台已经一片狼叫。然后齐宁好不容易让苏秋扭转到正题的话题又偏了。一开始还挺正常，几个大媒体的记者是齐宁事先安排好的，问的都是和集团生意相关的问题，诸如对此次因为他导致的股票波动有什么看法，对于集团目前最被看好的两个部门有什么战略部署，他的身体是否能扛得住这样的压力等等。齐成回答得很官方也很简单，不过他声线温和，说话的速度不快，哪怕脸上笑容很淡很疏离，也让人觉得他是个性格安静但是真诚的人。记者问问题的声音都不由自主地小了一些， 慢了一些。垂直涵一直没动，直到有记者让齐成公开一下治疗情况时，他才摘下眼贴去看齐成手上的监测仪。齐成的声音仍然平稳，镜头外面的手跟摸小狗一样摸了摸他的头。垂直涵脸有点红，齐成还真的一点都不紧张，真的变了好多。集团和身体的几个关键性问题问完，下一部分本来应该是成瘾的问题。漫画和财经之间的距离有些远，那几个主流记者安静了下来，一个年轻的女记者举起手，脸微微有点红。开场白就是： 成瘾老师您好，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现场响起了一阵善意的哄笑，女记者年纪轻，脸就更红了。池志涵感觉齐成也微微笑了一下，抬头看他果然一脸笑意。 我想问问您，下一本漫画的题材是什么，能够透露一下吗？ 女记者似乎鼓足勇气才问了出来，尾音都飘了。齐成用了更温和的语气： 可以。 池志涵不自觉地撅了撅嘴，伸手在书桌上摸到了自己的手机，打算看看直播弹幕。齐成停住，忍着笑意看着池志涵撅着嘴巴闭着眼睛在桌面摸索了半天才摸到手机，然后小心翼翼地往桌下拿，低着头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抱着手机开始看弹幕，委屈得跟小狗一样。齐成停顿太久了，那位站着的女记者越来越局促。 抱歉，我下一本漫画的主题会是抑郁症。 池志涵正在刷弹幕的手停住，抬头看他。齐成也正好低头，笑得温柔。 会以您自己为原型吗？ 女记者声音更抖了，弹幕更是一片啊啊啊的刷屏。 不会，具体的大纲我还在和编辑商量。 和回答集团问题不同，齐成对漫画的回答更亲和更详细一些，所以导致后面的问题开始变味儿。最开始是有人问齐成喜欢吃什么，然后过渡到了血型、星座，甚至喜欢的女孩子类型。齐成所有的回答都一样： 抱歉，这是隐私。 但是这六个字说得太温和，导致弹幕开始刷各种各样的隐私问题，而主持直播的主持人把这些问题分发下去，一堆记者都开始跃跃欲试。池志涵在桌子底下内心咆哮：当他死的吗？你们看上的这家伙有主了，老子手上的鸽子蛋看到没有？气愤不平，他拿起手机前置摄像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眼睛，默默锁屏。算了，他觉得自己还能忍。 大家最好能抓紧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监控器里传来了苏秋的声音，池志涵松口气，总算还能有人帮他。结果苏秋下一句带着笑意： 齐二少的社交恐惧症还在康复中，这样的采访机会以后都不会再有了，所以最好问一些关键的。之前池志涵的采访您看了吗？ 问问题的女记者看起来年纪三十出头，整个采访都没有火药味，所以她的嘴角和其他人一样带着笑。 没有，她不让。 池志涵面无表情地看着弹幕刷过一片23333。 粉丝和网友对你们的恋情很好奇，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这是那位女记者的第二个问题。做好了他又会用抱歉，这是隐私六字真言回答的准备，已经开始准备问第三个问题。没想到齐成沉默了一下，继续用他温和的声线很清晰地回答： 我昨天跟他求婚成功了。 池志涵火速抬头，砰的一声撞到桌角。没忍住哀嚎了一声。 声音很小，众人都没有回过神，镜头里的被采访人已经不见了。 你怎么装的呀？ 跟着钻到桌子下面的齐城不可思议，这张办公桌巨大，怕迟志涵撞到头，齐城的手一直放在离迟志涵近的那个桌角上以防万一，结果没想到迟志涵居然直接撞到了另外一边。迟志涵痛得眼冒金星。 你怎么什么都说呀？这就不是隐私了吗？ 不能说吗？ 齐城问得有些慢。迟志涵的后脑勺正被齐城的大手护着，一下下的揉，看不到他的表情，却敏感地觉得他僵硬了一下。他要怎么解释自己只是害羞过度？ 也不是不可以。 迟志涵抓住齐城的手，抬起头，果然齐城的嘴抿了起来，眼底淡淡的，情绪不佳。齐城不是什么都会说出来的人，相反，看似温和，其实和人之间的距离很疏离，反常的把求婚成功说出来，说的时候还带着笑，真心分享喜悦的样子。 我只是害羞，你又想到哪里去了？ 迟志涵红了脸，齐城仍然抿着嘴，但是表情缓和了一点。迟志涵又把齐城的手放到自己的后脑勺。 啊，痛。 蠢。 你以前都不会这样说我的。 也说，心里说。 齐城反驳，语气里终于有了一些笑意。 在那么多人面前说这个很害臊的。 迟志涵小猫一样挠了齐城一下，齐城的嘴唇终于不再抿着，眉心松开。他基本好了，所以能感觉得到迟志涵对待他的敏感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像刚才那样轻描淡写的解释一句，然后开始聊其他话题，真的等他放松了才会撒娇一样抱怨两句他的敏感。很适合齐城的处理方式，负面情绪出来的时候往往只是一个瞬间，打个岔冷静下来，就会知道自己又钻了牛角尖。 还有，你不是在开记者会吗？ 嗯。 被齐城带笑的眼神弄得晕乎乎的迟志涵终于意识到为什么从刚才开始就感觉怪异了。 还没结束？ 我不知道，没声音了。 齐城急着下来看他撞得怎么样，跟迟志涵一样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完了完了完了。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